我是刘墉。 花生当饭食，我哋最积极。HKPeanut.com， 我是林卓廷。 生活态度就在这里。HKPeanut.com。 Gentlemen, welcome to Fight Club。 左右中间，拳拳都用，只问是非，不问立场。破击会， 好啦，今日曾俊华咧开场嘅时候，第一句已经讲啊，政府要廉洁奉公，有规有矩，讲求程序公义，研究尽快落实啊，防止贿赂条例第三同埋第八条适用至特首。高层要胸襟广言纳谏，鼓励公务员无畏无惧参与决策讨论。政府的架构需要调整，将规划土地房屋政策纳入同一个政策局。运输和公务局由一个政策局统一处理，增设文化局，重设教育处处长的职位。即是要深谙他那个政纲呢，其实个原则真係好係都相对地简单。因为今日呢李慧玲就喺嗰个记者会度问咗曾俊华一个问题啫。你点样叫选委，或者你点样叫香港人相信你喺上咗台之后就做到你想做嘅嘢。即係其实佢变相问嘅一个问题。点解之前梁振英讲嘅嘢就做唔到，你讲嘢做得到。变相地要佢呢係兜心口插梁振英一刀，即係话俾人听梁振英有啲乜嘢係讲到做唔到，点解做唔到。即係头先有句说话讲晒㗎啦，有规有矩嘛，讲求程序公义嘛。有时呢即係casual 啲咁样讲呢，有时男人同女人嘅关系就係咁㗎啦。有时你去揀一个人信，唔係因为白纸黑字佢有好多优点，又或者佢有好多证据令你相信佢讲嘅嘢，而係有时 you have to follow your heart，ok？ 即係你前面有两个可能即係衰啲，你啊水哥啦，有两条女，你要喺呢两条女之间揀一个，听日就结婚㗎啦。你明知两个其实冇乜分别啦，即係唔会太好又唔会太衰啦。但你总有一个鍾意啲嘅自己，你明唔明啊？你鍾意啲嗰个唔一定係波大啲，唔一定係有钱啲，唔一定肯让你。我哋个个都可以让自己。但点解你会对有一个有 preference 呢？唔一定佢有实质嘅嘢俾你揸住，你信佢多啲，你想信佢㗎咗。係咪咁意思啊？喂，呢啲咁样情况小弟遇过，你都遇过啦，系咪？有啲时候你要做说抉择嘅时候，你又需要说服自己一句啫。如果我揀咗佢，错我都心甘命抵。喂，有时系咁简单㗎咋。而家就系话有一个人好多香港人都信嘅。淨系想讲一样嘢啫，如果我信错佢，我心甘命抵。咁而家我系咪冇呢个权利去有呢个 preference 呢？又或者我呢个完全系冇呢个选择权去选择相信佢呢？你系咪可以攻击呢个选择相信佢嘅人呢？因为我又觉得你，唉，即系有啲人去，即系等于，我又唔想攞呢个比喻，但实质上又好撚似。即系当好撚多人相信黄毓民嗰刻，你都要俾佢噶，屌！即系我话俾你听，人力分裂嗰阵时咧，我系冇闹过一个嗰边嘅人啊！你明唔明啊？任何所谓嗰啲叫政治攻击又好，嗰啲网上批斗又好，全部都系来自嗰一方去面对住针对住人力去讲嘅。而我觉得喺我身边嘅所有人都系去否认呢啲指控，去应付呢啲指控，唔系去作一个。点讲一个完全新嘅一个政治攻击 against 黄毓民 against 黄杨达，讲嘅完全都系事实，系防守唔系进攻。因为我起码我自己啦，喂，我自己认同就系有啲人要相信选择嗰个老而不 冇办法噶。即系咁，当然就系话，当然佢红底嘅背景而家慢慢浮现出嚟啦。咁而家又要大家去讲 I told you so， 系咪？咁但系问题就系话，当有一班好多，唔系好多，即系我唔识点 quantify 啦。当有好多人相信佢嘅时候，咁佢都要走嘅。你唔能够就系闹嗰班贼头，点解你信嗰卢如笔啊？点解你信黄毓民啊？点解你唔信以我系刘家雄为首人民力量执委会团队？你点样讲得明佢哋？你讲唔明嘅、哦，咁你讲唔明系咪闹贼佢先？即系大家喺嗰一刻，我就明白我自己嘅心意，我就真系唔系会选择闹贼呢啲人。即系当然有好多人 enjoy。咁咪佢做囉，係咪？你自己有自由㗎嘛。但係問題你就唔能夠令到全世界都覺得嗰班就係咩點呀，衰人呀、啊、咩呀。即除非你話嗰個係一個選舉，冇計喎，選舉唔係你係我㗎啦。即嗱，所以點解我由頭到尾我都對政黨呢一樣嘢呢係比較有戒心嘅。因為選舉嚟講唯一嘅利益就係議席。點、啊、樣累積而得到你嘅議席就係選票。点样得到选票就系、是、靠两个字欺骗，从来都系呢啲嘢。OK， 我好坦白嘅。咁所以咧，你觉得呢样嘢系一个政党？你觉得点讲啊？完全可以讲实话而可以得到你，即系达到你嘅政治目的，我觉得系冇可能嘅。即系等于你系咪咁幼稚？相信奥巴马执政呢八年冇讲过大话？哇，你系咪咁捻纯情啊？唔系啊嘛。问题就系话，你问一个美国人，嗰、那个美国人都唔会相信奥巴马冇讲过大话。佢相信嘅系咩嘢啊？就算奥巴马讲大话都好，佢会认为奥巴马系知道乜嘢大话可以对住公众讲，有乜嘢大话唔可以对住公众讲。而 Donald Trump 系冇呢个概念，你明唔明啊？你问下 Donald Trump 嘅支持者，佢系咪觉得 Donald Trump 就系、是、第一？你唔使指意佢话俾你听，佢唔讲大话，佢话俾你听日日讲大话，佢系觉得讲大话冇问题，所以佢继而咧，公众咧系唔需要知道真相嘅，亦都话俾你听呢个世界冇真相嘅，系嘛？真相系相对嘅啫，吓系呢个社会建构咩真相俾你睇？呢个系后真相主义。唉，即系当你去到嗰一点，你系冇得拗噶啦。问题就系话，而家美国选咗嗰个人上嚟啊嘛，咁你可以点咧？系咪呢？即系支持 Hillary 嗰一半，就日日喺网上边屌柒去支持 Donald Trump 嘅一半咧？咁我冇选择唔系咯，我净系会诚心诚意坐喺个网度边。嗱呢条 Donald Trump 又讲大话啦。嗱呢条 Donald Trump 又讲大话啦，嗱呢条 Donald Trump 又食言啦，但系我系唔会去闹齐佢啲支持者嘅，即系正如你要信利物浦攞冠军系一样几咁欺骗自己嘅事，利物浦从来都系有半季有机会攞冠军，而有另外半季系冇机会攞冠军咁，你唔能够呃鸠人噶，系咪？但系问题有一班人选择咗。高普系可以带领利物浦攞到冠军嘅，咁真系好幼稚，系咪？我只系相信曼城攞冠军，相信车仔攞冠军，相信曼联攞冠军，我系唔会相信热刺同利物浦攞冠军嘅。打从心底里讲，问题就系话，我必然尊重支持热刺、支持利狗嘅朋友，系咪？所以喺我 Facebook 留过言嗰啲啊，嗰啲咩 Marshak 啊嗰啲啊，我非常之支持你利物浦 fans 噶，非常之尊重，系嘛？毕竟一个人要呃自己半季流流长嘅时间，都要呃自己，我可以追翻上去噶，我可以赢到云加噶，我可以赢到哥迪奥拿噶，真系唔容易。所以我系向所有利物浦嘅球迷致敬，系嘛呢一度。但系就算我支持你哋都好，即我支持你，我尊重你嘅抉择都好。有啲嘢我同你意见唔同，我系唔会闹鸠你嘅。即系呢个系我今日想讲唯一嘅重点。咁大家如果有时间嘅话咧，真系睇下曾俊华嘅政纲重点。其实你睇完咧，你唔难发现到有好多关于宠物啊，又或者教育啊，又或者TSA 啊， 你係好明白佢呢份政綱唔係俾北京睇嘅，呢份政綱係俾香港人睇嘅。至於佢話咩831立23条，我从来都系嘅。立23条系香港基本法嘅宪政责任，有普选你就立啦。咁问题就系话，咁你当然今日同我唱反调啦，系嘛？咁同我唱反调，咁我咪唔支持佢咯。好捻简单嘅啫。问题就系话，有啲人嘅价值观系觉得佢成份政纲有100点，里面有3点我唔支持，另外有97点我支持，甚或乎有40点我唔支持，有60点我支持。因为数量上面我支持嘅嘢多到我唔支持嘅嘢，于是我支持佢。呢啲人我嚟尊重，我冇第二句讲。问题就系话，你能唔能够，你俾一个原因我，点去攻击呢啲支持呢六十点？佢支持政纲嘅人，我揾唔到原因。除咗一样嘢，就系你觉得政治正确性系凌驾一切。即是香港泛民的抗争个纲领而是你定的，而你定这条纲领呢，就一定以这一条所谓叫831为宗旨点点点，即是当然我都不支持831啦，是不是？那如果你永远都要拿这一条线来 differentiate， 有些什么可以接受，有些什么不可以，什么不接受得的话，那就是这样了， that's it 了。咁即係当然你叫你嘅支持者就永远就係尊重你嘅坚持，又或者欣赏你嘅坚持。咁係都啱嘅，都啱嘅。但係你点样去说服更加多嘅人，即係喺尤其喺而家呢个政治气候啊，你点样说服嗰啲人去加入，即係加入你呢条只係坚持嘅路线。我真係諗唔到办法。即係所以就我就宣告收皮，我唔会同人拗嘅。今日就係时间唔多，我收皮先，下礼拜再见，拜拜。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,hkpeanut.com。 Gentlemen!